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有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，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雪儿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，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爱无数，爱无怨无悔，此情长留情间。小小天地一片苍茫，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爱无数，爱无怨无悔，此情长留情间。

虽然远隔万水千山，想你的时候并不遥远，遥远的是那个思念。 当我们终于擦肩而过，

中有暖意，留住心底最，不论缘或缘，莫说蝴蝶梦，换你前世前世，双双飞过万世千山去。蝴蝶梦，换你此生此世今世前世，双双飞过万世千山去。 谁都不怕，那是种青春，因为梦想感受伟大。那是种勇气，少年吞下多少泪水。那是种幸福，男人终于光耀门楣。那是种叮咛，做人做事问心无愧。那是种智慧，来自慢慢慢慢教会。现在回家现在已经长大成家，那时的孩子现在成了孩子的爸，那时的傻子是否依然谁都不怕，那时的青春现在已经进入盛夏。现在有孩子咿咿呀呀四处乱爬，现在的生活四处奔波常常离家，现在的心情只想工作完了回家，现在的要求只要孩子快乐长大。现在回家渴望，看看娃娃，可不 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。